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活力资讯，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由段奕宏、大鹏主演的网剧《双探》将从9月9日起在腾讯独播。这部剧的故事结构错综复杂，将跨越30年的边陲奇案，惊心动魄的刺激画面展开，叙事风格比较写实。《双探》探的不仅是一个案件，更是探索卷入其中各色人物的人性和机遇。双探啊，他从开拍以来呢就备受期待，段奕宏也此前凭借着《烈日灼心》拿下了双料影帝，那么在犯罪题材的作品当中啊，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另一位领衔主演大鹏呢，是以喜剧特质为观众熟知的，那么这一次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可以在剧中来细细品味。电视剧方面，我们来关注由林更新、吴谨言、吴奇隆领衔主演的都市浪漫爱情轻喜剧《我的砍价女王》9月3日在东方卫视播出。霸道总裁林更新碰上了砍价女王吴谨言，以及《步步惊心》播出10年后，林更新、吴奇隆再次携手，都是该剧的看点。电视剧讲述了一位总裁盛哲宁因为误会和砍价师夏浅邂逅了，两人共同成长，一起解决诸多谜团和困境，成为甜蜜情侣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关注起来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活力资讯，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接下来进入活力会客厅，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活力会客厅。首先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古筝演奏尚静雅。 其实刚刚说了一个开头的自我介绍呢，我就有很多的疑问了。您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古筝演奏家，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京剧哈，它的这个配乐的乐器一般情况下会是京胡、二胡啊，还有这个三弦、阮之类的哈，古筝似乎是很少见的吧。 确实是因为最传统的京剧里是没有古筝这件乐器的，但是呢这些年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众审美的不同嘛，审美的变化，京剧院也增加了古筝的这个配置，所以我在京剧院工作已经12年了。 那么您的这种古筝和京剧相结合的这种创作和尝试哈，是先在京剧院然后产生了这种创作的欲望呢，还是说先有了创作的欲望然后再到京剧院的呢？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小朋友的时候，我受到了家里长辈的影响，对戏曲音乐有一种朦胧的喜好，因为家里头人也非常喜欢京剧，经常在家放京剧啊，放一些戏曲音乐和传统音乐。那后来呢，我本科是在中国戏曲学院读书的，在中国戏曲学院读书期间呢，我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京剧的魅力，也更多的更近的近距离的去了解了一下京剧，也跟参加了很多京剧的这种戏曲的排练，我才感受到，我说哇，我说京剧其实真的是博大精深。那后来呢，在本科期间呢，我就自己尝试着写了一些跟京剧相结合的一些小的作品，小的古筝曲，就是用自己手中的这件乐器尝试着去弹一弹戏曲，弹一弹京剧。后来呢，等毕业研究生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啊，学的古筝专业嘛，也是进了北京京剧院之后，离京剧就更进一步了，然后听到了京胡演奏家，听到了我们的京剧器乐的老师们的演奏，还有我们京剧界的名角儿和京剧界的那些优秀的青年演员们他们的演唱，我真的是非常受感染，而且我感觉自己在京剧院就像淘金一样，能让我收获很多，老师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所以呢我更坚信，我觉得我要好好的把京剧音乐发扬光大。那怎么发扬呢？那我只能靠我自己手里这件乐器古筝，然后更好的做更好的一种结合和探索，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京剧音乐。 那在我的理解当中啊，这样的探索和创新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是没有我们这个前辈给我们进行铺垫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在我们戏改时候也有一些，比如说用民乐弹戏这些结合也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古筝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地，它是中国汉民族乐器。那个时候呢，从古筝最在古代的弹筝薄壁，到后来汉魏时代的这个象河歌，还有唐代的歌舞乐大曲，以及后来的传奇和元杂剧等等，古筝都是为之伴奏的乐器。所以说古筝跟戏曲之间是有很深的渊源的，而且他们是一个互不分家的一种关系。但是后来呢，中间呢发展包括京剧是四大徽班进京之后嘛，可能对于古筝的运用就比较少，所以没有更多的在戏曲在京剧中没有更多的运用到古筝这个乐器。 那你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呢？ 嗯，我觉得跟我们京剧院的好朋友们还有老师们前辈们一起碰撞磨合的这种过程，我觉得是收获特别多的。因为中国古筝教育家曹正先生曾经说过，他说模仿唱腔是发展乐器演奏技法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很多我们古筝的筝曲的来源也都是来源于传统的戏曲音乐，就是我们古筝的传统流派的作品都是来源于戏曲音乐。那所以呢，以前最开始是为戏曲伴奏，就是说先是笙歌为笙歌伴奏，再之后是自弹自唱，再到最后只弹不唱，这样就演变成一个纯的器乐作品了。同时呢，只弹不唱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音乐更丰富，这样我们也开发了很多我们的演奏技法。所以说笙歌和乐器它既是一体的又是独立的，跟老师们在一起碰撞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是韵的表达，就是京剧神韵的表达和古筝神韵表达，他们怎么样融合在一起，能更好的传递给观众一种更好的艺术享受。 有点抽象哎。 对，是挺抽象的。这个就是得要经常要在一起碰撞，然后经常一起磨合，互相怎么说呢，就是精神上的一种碰撞，才能把音乐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应该是有了这个环境之后，有了这个氛围之后，对于创作来说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对，特别大帮助。所以我也觉得来到京剧院挺荣幸挺幸福的。 那你的这个探索应该是从编一些比如说这个比较小的曲子开始的吗？ 对，是的是的。刚开始一点点尝试，比如说我上大学期间尝试过一些苏三起解呀这种小的作品，小的唱段。后来呢，我就开始做一些京剧曲牌戏曲曲牌的一种用古筝来弹奏的这样的方式。再后来因为我在上本科期间，我在学校跟我们学校的朱瑞英教授学了戏曲作曲，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又学习了西洋的作曲技法，就在这二者的之中把它运用到我的古筝演奏和古筝的创作上。京剧古筝的作品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那我第一个上台的作品，就正式的搬上舞台的作品，是2016年9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了我的古筝版的《霸王别姬》。那这个作品当时是和我一起同台演出的，一起做探索的是梅派青衣郑霄老师，也是我们北京京剧院非常优秀的国家一级演员郑霄。 这个作品当时是不是也打磨了很久，然后才搬上舞台？ 是的，是的。这个作品其实我们是从2012年开始创作的，到2016年搬上舞台，中间经历了4年的时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在思考，也不断的在碰撞，出了很多版本。我们一点一点找老师、找前辈们请教，看哪一个版本、哪一段音乐、哪一段表演最合适。所以后来慢慢的形成了我们2016年上台的那个版本。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得到了梅葆玖先生的支持，梅葆玖先生也特别鼓励我们做这样的尝试和融合。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马上就来听一段这个古筝版的《霸王别姬》的一个片段。 非常好听的一段曲子啊。我们知道在今年的9月4号，也就是星期六的时候，您的作品《征戏雅乐京剧古筝音乐会》是正式在国家大剧院线上重新上映了，可以说是重新上映了吧？ 是的，是的， 对，因为它首演应该是在今年年初， 对，在正月初6。2月17号的时候，这个作品整个音乐会是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首演的。 嗯， 那这个音乐会它也是2020年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扶持的项目。这次音乐会呢，其实在筹备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了。虽然准备起来比较仓促，因为是2020年12月份才拿到了这个艺术基金的扶持嘛，所以他准备2个月的时间，他就搬上舞台了。灯光舞美都是，我们北京京剧院最好的灯光舞美设计老师来进行设计，还有我们的北京京剧院的导演周嘉欣老师，作为这场音乐会的导演来完整的呈现在舞台上。那这场音乐会呢，其实它的作品，其实我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其实是之前前期花了很多心思、很多年去探索和实践的，有很多作品都是已经是首演过的，而且有像刚才大家听到的古筝版《霸王别姬》，也是经历了很多次历练的，在舞台上也是受到观众们非常欢迎的一个作品。但是这次在线上的音乐会上，我们有京剧谭派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先生和我共同演绎的古筝版的《定军山》这出戏，还有跟梅派青衣演员胡文阁老师上演的《贵妃醉酒》。那当然跟胡老师上演的这出《贵妃醉酒》里头，我们还有和金虎老师的合作。那金虎老师是梅葆玖先生的琴师舒建老师，然后演员方面还有杨派老生杨少鹏先生，我们合作了现代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穿林海》这一个唱段。 那么这些作品其实对于我一个京剧小白来说哈，我都是耳熟能详的。那您在改编哈创排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有压力呢？ 有压力啊，但因为很经典啊，我怎么能让用古筝的方式来诠释这么经典的作品？当然，其实我也是，抱着一种探索的方式去尝试的嘛。我希望通过我这样的一个短小的作品，能够在这种有限的时间里，因为我每一个作品基本上都是5分钟左右，我希望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能缩短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的那种情感距离，引起一种大家的共鸣，就是说能希望在短时间里向大家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是一种对精髓，是一种集中的体现，能让大家看到哇，这5分钟里既能看到京剧演员的服饰，又能看到古筝的表演，同时又能听到京剧演员的声腔唱段，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希望能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当然这次演出里头，我们还有邀请了乐队，是北京交响乐团，所以大家在这次演出中还能看到交响乐的演奏，都是在舞台上一起呈现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理解为跨界算是这次主题之一呢？ 对，算是跨界吧。 我们知道一般在剧院上演的这种音乐会作品啊，它是不会放到线上的。那么这一次呢，是在2月份首演之后呢，搬到了线上进行一个二次的传播。您觉得哈，您的这个音乐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呢？ 这样的作品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形式，能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更多的观众，或者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年轻观众能够感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看了以后一定会有一种自豪感和民族的文化自信感存在在心里头。 咱们这个音乐会应该是在线上，它是限时的吗？还是说它会一直在线上，大家可以反复收看的呢？ 对，它是一直在线上，大家可以反复收看，而且不用花钱，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叫征戏雅乐， 对， 京剧古筝音乐会， 是的， 就可以看到它完整版了。 对对对，在国家大剧院的古典平台上。 其实刚才说到了哈，就是我们需要让年轻人，需要我们让下一代哈，也要喜欢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 对，没错。那在这一方面，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探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我除了在京剧院的正常工作以外，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说我经常进棚录音，那我录的可能是一些流行乐呀，还有电影音乐呀，还有电视剧主题曲这些，从中我会发现很多作曲家的一些新的作曲技法，符合当代人审美的一些音乐的一些律动啊、旋律啊、节奏型。那我也是希望通过感受到、学习到的这些，融入到我们京剧古筝音乐的创作中，让大家呢以当代人的审美去感受传统的中国的文化。 这一点我觉得做起来还是有点难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哈，我觉得在 B 站上面我们的传统文化还算多的， 对， 还算多一些 多的， 对。但是怎么样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和接触甚至是喜爱上呢？是不是还是除了我们弘扬传统文化之外，还是要和现代去有一个结合？那这个结合呢还不能结合得很生硬， 对 对，还得非常的巧妙。 所以我们要多做跨界，多做融合，然后吸引各个年龄层的人来观看我们的演出。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让他们马上通过我们的一场演出就爱上京剧、爱上古筝，或者是爱上中国传统文化，但至少我觉得是让这些观众们先给他们领进门，然后让他们有一种感受，感受之后就靠他们自己了。每个人审美是不一样的嘛。 没错，其实有一句话啊，就是很多很多的朋友都会提到，就是说哎，我也不是不喜欢京剧，我是怕我去了听不懂。 对， 这个看法您怎么看呢？我想大多数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就是因为周围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所以我的这些作品都是很短小的，五分钟左右的。我希望让大家在五分钟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欣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在这场音乐会结束之后，我也听有些观众跟我反映，出了剧场的门，有一些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的， 对， 有的小朋友会说，本来以为这次是来看古筝音乐会的，没想到在这个剧场里头还能看到京剧演员，还能看到京剧表演，又能看到这个西洋乐的表演，说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呢，家长说是不是这张票买值了， 很赚啊。 对，很赚。对，所以这次尤其是在线上播出更赚，大家因为是免费的嘛，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先打开一扇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户。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人，就包括我们欣赏古典乐也一样，可能有人觉得我们听不懂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欣赏，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感受，是熏陶，不一定说一定要懂，或者说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先是让他去感受，让观众们让去接触，慢慢的引起他的兴趣之后，自然而然的可能观众自己就想去了解了，就想去查一些资料，去多知道一些内容了。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听不懂吧？其实不存在懂不懂了，我觉得 没错。 对， 因为音乐艺术它不像踢足球，这个进球了，它就是赢了，或者它就是好的。但是呢，音乐和艺术这个，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一个人审美都是不一样的，每人喜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走进剧场，或者说走进美术馆，多去感受，多去欣赏，慢慢的可能大家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个节目，或者喜欢的那种形式。 对，而且我觉得国家大剧院这样的一个策划应该也是有这种普及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含义的。 当然当然，是的是的，一方面呢是想让大家更了解中国乐器，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让大家通过这样一种音乐会的形式来更深刻的感受到京剧国粹的美。 确实。那么这一次音乐会啊，它在线下演出和线上重新录制的时候，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其实我们这次线上播出的就是2月17号的完整的现场版，没有单独为了线上而录，它就是一个实况的一个录播，一次成型的作品，所以可能也会有一些失误啊，或者说有一些没有那么尽善尽美的地方，但我觉得演出嘛，它就是应该是这样，它并不是录音棚。对， 这个就是现场的魅力。 是的是的，现场的魅力。而且之前在这个演出播出之前，我们也录了一期导赏，也是一方面是介绍了古筝这个乐器的构造呀，它的历史呀，另一方面呢也是和大家一起聊了一下我们的古筝跟京剧结合的是怎么样探索的，一点点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过程。 能听得出来啊， 之所以你对京剧和古筝有同样的热爱，并且能够把它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和小时候的这个家庭环境是很有关系的。 有关系，因为受了家里的熏陶，所以从小就是潜移默化的。就像现在其实小朋友学乐器一样，不管是学民乐还是学西洋乐，虽然练琴对于小朋友来说很痛苦，但其实这个音乐对于小朋友的熏陶它就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小时候听家里总放一些传统音乐戏曲音乐，对我后来的一些创作上啊，还有我后来对音乐的理解上，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这些音乐都深深地扎根在我自己的心里头。 那当时如果说是对戏曲很感兴趣的话，一般的逻辑思维应该是去学戏曲，对吗？ 对， 但是你去学的古筝。 是的，因为我从小是学传统音乐嘛，就是我小的时候最开始是学小提琴的，3岁半学的小提琴，因为那会儿太小了，那小提琴是很难的，我妈实在是觉得这个乐器我可能拉不好然后就改了钢琴和古筝，一直坚持下来了，同时还学了绘画，所以我就觉得艺多不压身。虽然钢琴跟这个绘画并没有说到了像古筝这样一直坚持或者是一直学习30年这么久，但他从小给我的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还有对我的一些熏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观众就算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欣赏或者说第一次接触戏曲，也应该走进剧场多去感受一下。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会扎根在心里头的，只要认真看。 那不如静雅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音乐会当中你比较喜欢的一些作品吧。 好的，刚才我们一起聊了我们在这场音乐会上的演员，那我介绍一下这次还有器乐老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有著名的我们中国的京胡琴师舒健老师，他也是梅葆玖先生的琴师。那在这场音乐会上还有一位琴师，一位京胡演奏家，是我们北京京剧院非常优秀非常棒的艾冰老师。艾老师呢，他是称为京胡圣手。 哇， 手速超快。这次我跟艾老师在这场音乐会上合作的是京剧曲牌《夜深沉》。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在线的《夜深沉》的一个表演。因为《夜深沉》是京剧曲牌最有代表的也是最有名的一个作品。 就是说古筝和京胡也是可以相结合 的。对，是 的， 而且非常好听，因为京胡是线性的乐器，古筝是点状的乐器。两个乐器结合在一起还是很融洽的，还是很融合的。 那这些作品是需要你自己去编排和作曲吗？ 这个作品它是吴华先生写的一个京胡作品，是京胡老师选的。古筝这部分呢，其实刚开头有我的一些发挥，但是我们中国古筝演奏家古筝教育家王中山先生做了一些夜深沉的一些改编和创作，有一个古筝版的夜深沉。那这次是合二为一的。 那我们这一段呢也现在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欣赏一个片段吧，然后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上国家大剧院的这个线上哈去看这个完整的曲目。 另外一个作品呢是这场音乐会的最后一首作品《巾帼故事中国梦》。那这首作品也是这一场音乐会上的首演作品，其中包含了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春日景和》，它是以京剧曲牌来命名的，展现的是京剧音乐的魅力。 那第二乐章呢叫巾帼英雄，那这个乐章呢其实它是根据传统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和杨门女将这两出戏对改编而来的创作而来的。因为这个在抖音上有嘛，我们有上传这个音频，很多人在奥运期间会拿我这首巾帼英雄和奥运的一些冠军啊和运动员们一起搭配，我觉得哎还挺好的，有的都卡得严丝合缝的，特别好配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说到怎么样让年轻人去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对， 然后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家喜欢的一些事物相结合，这就是很棒的一个方式。 没错。然后它第三乐章呢是叫天下归心，是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昌盛。这个作品也是非常受大家喜欢，很武侠的感觉，可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听一听，在网上都可以搜到的。 其实说到武侠这个词儿啊，我们之前有时候会觉得哎古筝是一件很柔的乐器， 对， 我觉得啊看到了这个线上的音乐会大家应该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有非常有力的一面， 对， 而且它的这个表现的跨度和它的范围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就我个人理解哈，应该不能把它认成一个非常温柔的乐器，它其实是蛮多变的。 没错。 而 且这个记载哈，但是还没有说经过一个很准确的论证，说古筝其实是一个兵器，有一个历史上有记载说筝横为乐，立地成兵，说古代的时候古筝就是在战场上的一个兵器，后来上了琴弦之后它成为了一个乐器。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筝这个兵器太大了，后来就被战场淘汰了，后来就真正的它就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乐器。 可以反映得出来它还是非常有力量的，很有张力。 是的是的，它的张力还有它的音色是非常丰富的，表现力是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感兴趣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一定要去我们的这个线上哈去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难得的一种创新的表现手法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不管是音乐的这个领域啊，还是说在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说到的这我们这个非遗文化的传承等等，很多情况下是大家各玩各的， 对， 就是每一样都很厉害，每一样呢都比较独立。 但 如果其实把它们结合起来，那可以说就是强强联合了。 是一种视听享受吧，我觉得应该大家看到了。虽然说在线上没有剧场那种冲击感，但是还是能感受到它的魅力的。而且我们这次也不同于以往的音乐会，以往的音乐会一般都是上来一个主持人报幕啊，下一首作品，下一首曲目是什么什么，但这次我们呢其实是是有一个导赏的，是导赏是提前我们录制好的，而且我们配导赏的音乐也是根据每一首作品的衔接特意制作创作的。 哇。 然后录制导赏的老师是我们播音界的吴俊全老师，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他也是之前《三国演义》那部电视剧的一个解说老师，他已经将近80岁了。我2017年在国家大剧院那场我的音乐会的时候，吴俊全老师是亲临现场来，在现场上给我做的主持，然后这次是幕后，然后提前我们录好的解说，然后又配上了我们提前做好的创作的音乐，来这样给大家 连贯的一气呵成的一个演出，而不是说一个节目一个节目那样上来的。 我觉得可以说这一次的制作是非常的用心了， 对， 连我们的配乐都是原创， 对，配乐都是原 创作的， 而且我们的解说词也是原创，我们是有编剧老师的，我们的这些作品连贯起来的也算是一个音乐剧的形式。 所以这个应该是结合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然后浓缩在了这一场音乐会当中。这场音乐会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啊？ 大概是90分钟。因为我们也不想做得非常长，因为很多我们看有的演出3个小时2个半小时， 对， 确实坐不住，而且中间有中场休息。但我们这次呢不想作为中场休息，希望是一气呵成的感觉。所以全剧90分钟，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我们起名叫春日锦和万年欢征戏雅乐京剧古筝音乐会，这个名字有点长。它2021年9月4号，也就是昨天，已经在线上，在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系列线上演出中已经播出了。那京剧和古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也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它本身是拥有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度和受众群的。那这场音乐会呢，我们将通过京剧与古筝相融合的方式，进一步探索古筝与京剧声腔、古筝与京剧曲牌、古筝与京剧城市动作跨界合作表演的更多可能性，也是希望通过这些跨界更好的让古筝传播京剧音乐，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同时希望古筝和京剧音乐都能多元化的发展。非常希望大家走进线上来观看这场演出。 确实，那大家呢不如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就可以到线上去观看这个非常精美的哈，全部都是精华的演出了。 非常感谢今天静雅做客我们的活力会客厅。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那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拜拜。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们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们的使命。以人民之心为心，为信仰而奋斗。百年不仅是长度，更有厚度。信仰伴忠魂，忠魂铸百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 94.5兆赫， 中波88千赫， 88千赫， 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扶贫不仅要解决物质需求，也要满足精神需求。 通过走访入户、座谈交流、拉家常等形式，拉近入群众的距离，摆脱等靠要思想，让群众通过双手勤劳致富。 脱贫